客。这个上次讲到葛根家半夏汤啊，讲到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那当然今天就是来讲讲本草课啊，来讲讲半夏跟黄芩还有黄连这几味药。这个半夏这个药啊，大家看《神农本草经》引述的这个半夏的内容，他说半夏呢，一名地文，一名水域啊。这个那半夏呢啊，对不起，这个麦克风啊，讲到半这个字就破音了。那半夏这味药，它的长在地上的时候，有人说它就长在地上啊，随地都有啊，三三五五的，所以就像地上的纹路一样，所以叫地纹。但这也只是一家之说了。那叫水玉这个名字是蛮确定，是为什么？因为你看啊，采收下来的半夏，这是生半夏，就是圆圆的，很漂亮啊，像是那种贝壳的质地的感觉，这样一颗一颗像是玉的珠子一样啊，所以叫水玉。那这个是我们一般药局买到的半夏呢，就是制半夏，就是它有泡制过然后切成薄片的。所以一般在台湾大部分的药局我们要买生半夏是买不到的。不过迪化街那边啊，比如说像老成记啊，就是整斤整斤药材买的店呢，其实是买得到生半夏的。这个老成记的话，它生半夏啊卖的是蛮便宜的，比制半夏便宜。那同学可能不要去一般的药局买生半夏，一方面不容易有，二方面是就算它有，比如说生源好了，它有生半夏的，你买它卖的反而比制半夏还要贵啊，因为一般药局来讲那是比较少在用的药材，所以会卖的贵。实际上的话，如果你是在批发商买的话，生半夏是可以比制半夏便宜到五倍到十倍不等的，因为半夏制成很久，所以它的工比较贵，那没有制过的理所当然要便宜才对了啊。所以就去迪化街批整斤的，我想是比较划算。那我想在教半夏这味药啊，就要特别跟同学讲到半夏的生熟的问题，因为在经方的开药啊，那个半夏的选取其实还蛮要紧，甚至可以说蛮要命的，就是很多经方它的这个半夏，如果你不是像张仲景用的那么生啊，买现在的这个制半夏回来开到药里头效果都很差啊，所以就是要教经方的话，半夏我们必须从这个制造过程开始聊起，那是等一下会跟同学讲的一个话题啊。那这个他说味辛平，半夏到底是不是一个热药？其实我们一般人用半夏大概都会觉得半夏这个药性还蛮热的，因为吃了之后比较容易口渴啊，所以就是觉得它是热的。不过也有一些人是说半夏是制过的比较热，然后没有制过的就不太热啊。那基本上我们就先姑且遵从《神农本草经》说它的平的药性，因为当它是平也好，因为呢，张仲景的用的方剂啊，就是经方的世界调寒热都是别的药在调，不会拿半夏来调整这味药的寒热的。就是你如果需要这个药热一点的话，可能放一些干姜啦、吴茱萸这个药会热；要它寒的话，放什么黄芩、黄连、黄柏、生地黄会寒，对不对？就重要的寒热并不关系到半夏哦，所以我们用半夏可能比较可以先暂且放过它是温性的还是平性的问题。那半夏呢，这味药我们在讲它的功能以前啊，我先跟同学说一下，就是半夏其实要说它有毒吗，也是对的，它的毒性还蛮厉害的。怎么讲呢，它的这个生半夏啊，如果像这样一颗你看起来好像蛮可爱的，就放在家里面小孩子都会觉得好像是糖果想拿来吃，那你如果拿在嘴巴上面舔一舔啊，你也会觉得没什么味道啊，就淡淡的有一点点好像是那个碱粽的味道啊，有点碱水的味道，好像也还好。然后你多舔一下两下，大概过三分钟到五分钟，你开始觉得你的舌头的里面好像被一根钉子刺穿一样的痛。那就是，也就是我有认识人，他当年学中医，他们老师给他们看生半夏的标本啊，说这个很厉害，然后就也不知道是老师疏忽还是故意的，就让他们嚼嚼看，然后就 就是喉，就是到后来那个刺激性强到他的嘴巴喉咙都烂掉，然后声音哑掉这样子。就半夏这个直接这个生药材这样就很猛的啊、哦，他。然后那古时候用来解这个半夏毒要用什么，要用生姜啊，所以呢听说被烂成那样的人呢就要啊把老姜的汁把它打出来，然后呢忍痛吞汁啊，已经烂成那样然后吞老姜汁，真的是雪上加霜啊，太可怕了。不过就是比较能够快速的解除这个半夏毒。那半仙半夏是那么可怕的药，那你说糟糕了啊，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动不动放半夏是不是会出事？其实啊，半夏这个毒啊比附子的毒还好打发。怎么讲呢，就是在汤剂里面几乎可以说煮一煮之后啊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就半夏的毒好像很容易解决的样子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在张仲景的半夏使用法啊，如果张仲景是用要用半夏稍微制过的话呢，张仲景的书，比如说我们上次教的葛根家半夏汤，那张仲景就写一个字洗啊，就是这个半夏要洗过。那怎么洗呢？因为听说啊，半夏这个最厉害的部分呢、啊、就是它表面的这个有一点小纹路小坑洞啊，那个最表面一层呢，如果你放在水里面泡着，它会有一种像碱水像肥皂水那样滑滑的东西出来。那如果你能够半夏在水里面这样子一直涮一直洗啊，换换水泡一泡这样子，像淘米一样那样子洗，洗到你摸它的表面不再有滑的感觉，那就可以入药去煮了啊。那基本上这样，那在经过煮的过程的话就会蛮安全了，因为半夏你直接嚼那个力道很恐怖，可是散在一个药汤里面之后就很不恐怖。那这是张仲景的做法，就是一个洗字。那后代的人呢制造半夏啊，后代的人制造半夏的话呢，就是比较会用一个做法叫做汤洗，就是用热水去洗它。那热水洗的话呢，而且有一些书是写汤洗七次。那同学这个要怎么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就烧一小锅热水，然后呢拿一个那个那种金属的那个筛网，那个半圆形的那个东西，你把半夏放进去，如果你要再仔细你可以把半夏打破啊。那当然不打破也没有关系，因为听说半夏那个比较厉害的层地方在表面，就里面洗不洗到不太有关系。然后呢你就汤洗七次嘛，你就开始拿半夏用那个网子啊，金属网开始在那边涮羊肉一样啊，涮一次让它的水继续沸腾，涮一次起来，涮两次起来，这样涮七次，这样也就处理完毕，可以丢下锅去煮汤药了。就是比较就是再考据一点。但如果你要再考究一点呢，比如说清朝的这个陈修元呢，他也是说他都是自己制半夏。他怎么制呢？他说他买了半夏，就是先买那个生半夏，买个数十斤啊，几十斤，然后呢把外面的粗皮洗掉，然后加这个生姜汁跟甘草水浸一天一夜啊，浸24小时，然后洗掉以后呢再用河水去泡，然后这样子换水换三一天换一次，这样子放泡三天，然后呢再拉起来滤干，然后蒸熟，蒸熟以后呢再晒太阳晒干，然后呢放，然后晒干以后切片，切片以后呢放一年之后再用就是因为陈秀元是清朝的人，十方的世界使用半夏呢就会觉得半夏是越陈越好啊，就是当然在金方的话好像都是新鲜半夏往下丢啊，就是没有什么越陈越好，但是十方的世界半夏就要用陈酒的比较好。那另外有一个东西在十方的世界也是陈酒的比较好，就是陈皮，对不对？所以在十方的世界有一个方子叫做二陈汤，就是陈皮加陈半夏，那用来干什么？用来驱痰的啊！要半夏在无论在金方十方，在驱痰的药的系统里面都占到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但是呢我说呀，像陈秀元这样子治，对不对？这个甘草生姜水泡一天，然后河水泡三天，这种治法呢，其实，对我来讲，这样的治法，陈秀元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治法？那是因为他嫌外面卖的半夏泡制的太过了。什么叫做泡制的太过呢？就是因为半夏生半夏有那么刺激，对不对？所以 我们当然可能在制药的时候就会对这个药有一种提防之心，那这种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是不是？那可是呢，所谓的炮制太过，像我们台湾这些南方人怎么炮？我曾经去参观，在学校的时候去参观那个什么药厂啊，那他们的炮制半夏呢，就是半夏放在水槽里面，然后不断的有灌水进去让它换水啊，然后他们是泡一个月再开始做工程把它烘干，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想想看，一个植物的根茎类的东西丢在水里面泡一个月，然后不断的换水，那请问制出来的制半夏那到底还有多少药性？可能只有生半夏的药性的几十分之一喽，是不是？就是我们外面买来的所谓的制半夏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制的，可是实际上可能跟生半夏的药性是差非常远的，因为光是随便想它的成分就已经流失不知道多少了嘛。那相对来讲，当张仲景跟你讲说这个方剂里面要放半碗的半夏的时候，那张仲景可是放这种生的哦。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放这个东西的时候要放多少啊？非常难以计算哦。那我跟助教曾经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家附近你要用到仲景方里面有用到半夏哦，仲景写半碗，你如果买到的是熟半夏的话，你就要放一碗，就是至少要 double 啊，这是一个至少要的。那这个像葛根加半夏汤或者什么止呕的小半夏汤啊，那个半夏你放的不够多的话，顶多就是止呕的效果弱一些啊，只是弱一些，就是它的出差错的部分还不大。可是呢，有一些方剂里面半夏占到比较重要的一个关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还没有教到的有一个方啊，叫做小青龙汤。小青龙汤里面就有放半夏。那小青龙汤的症状呢，它是我们的肺的部分啊，水积的太多了，所以咳嗽咳得呼噜呼噜的那种咳啊，那里面有冷水。那如果小青龙汤里面你的半夏是照张仲景的说法放这个足够的生半夏的话，这个半夏有一个很妙的用途，就是它能够把你身体里面的水呢丢掉，就是你肺里面有积水啊，我们姑且把小青龙汤那个状态称之为积水，你要说积痰也没关系啦，就是比较稀的痰，它半夏下去之后，你身体那些多余的水就会不见了。然后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在你的膀胱里面准备排出去了，就是半夏它有这样的效果，就是会把你身上的水换一个地方直接丢掉。那如果你用小青龙汤是用张仲景的方法，用这个什么半碗的生半夏这样下去，那小青龙汤下去是什么麻黄啊什么的这些协同作用，那你那个肺里面的水跟你肺里面的邪气就一起从尿排掉了。可是如果你的小青龙汤里面放的是制半夏，然后量又没有加倍的话，那就会变成怎么样，那个你吃了之后它的那个水没有被半夏转移，结果本来小青龙汤啊，大部分的时候是吃的时候要从尿而解，就是它是从下面排尿而解的，可是如果你半夏放的是制半夏，它就会变成汗解。那肺里面一兜水的人，你出汗能够救得到吗？其实救不到，你那兜水还在肺里面，相反你发汗人就虚掉了。所以现在这个年头啊，像黄成义老师那边，或者是南投那位先生，他们都常常在，或者是大陆很多医家现在都在叮咛说，小青龙汤啊，这个汤啊用起来不好用，感冒的时候只能第几天到第几天用，用了之后呢就什么不能再继续多用，因为多用人就会虚掉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问题我在猜可能有一个关卡是因为半夏的问题，因为你如果用的是足够量让半夏发出它该有的效力的话，小青龙汤可以让人用得蛮舒服的。可是现在我们一般科学中药买回来的小青龙汤，或者是你抓的熟半夏的小青龙汤，吃了之后把人就是弄到很虚，然后咳嗽也没有完全好的状况还是存在的。所以就是这个半夏左右到一个方剂哦，很重要的地方。那这个呢，像半夏的药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个 我们姑且啊，就是我们说中医说半夏，我们是在夏天到一半的时候采收嘛。那夏天到一半的时候是这个一年之中的气，就是从阳要转入阴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它是一个由阳入阴的时候采收的植物，所以我们就会说半夏的功用啊，它的本体我们就称之为通阴阳啊。那如果以它的作用在身体的效能的话，可能我们会给它四个字，叫做宣开滑降。其实这宣开滑降啊，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你除非临床知道它怎么用，所以不然的话，这只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就像一个标语一样的啊。不过我对于同学学习半夏这件事情是一点都不会担心的，因为半夏我其实不太需要在这个一味药上面讲太多，因为张仲景用半夏的机会很多，将来一个方剂一个方剂去认识，到最后半夏要怎么用，同学一定会非常清楚啊，所以不需要紧张说今天这个半夏这堂课听的到底记得多少，那其实真的无所谓啊。那这个半夏呢，它刚好站到一个天地从阳转阴的这个交界点啊，所以它能够通阴阳。那我们第一个说，在经方里面呢，我们常常用半夏来止呕，对不对？就是当你会呕吐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半夏就可以定止呕啊。那这是一个它最基本的用途之一。那这个半夏止呕呢，它一般来讲啊，有一个说法还蛮有意思，因为它是以通阴阳这个事情来讲它的止呕效果的，就是说当我们常常说阴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个我中医基础课讲到烂了啊，相对的概念就是有生命的东西跟没有生命的东西比起来的话，那有生命的东西是阳，没有生命的东西是阴，对不对？那这个当我们人呢吃进去一个食物，那其实相对而言我们身体是活着的，而那个食物已经死掉了，对不对？那我们身体就是阳，那个食物就是阴了。那当我们的身体可能在某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身体会不适应这个外来的跟我们的能量不同种的这个比较阴的这个食物，于是我们就不受纳它，把它吐出来。那半夏吃了以后，如果用它通阴阳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就是让你跟这个食物能够结合在一起，就是不把彼此当作是异类，然后来受纳它啊，就是以通阴阳的角度来讲，它的止呕是这个角度的。那另外呢，我讲到半夏的这个特质，像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你身体哪里有一些比较稀的痰水，就是半夏能够去的那个痰还是要稀一点啦，如果是那种很浓很浓那种黄黄稠稠的痰，其实半夏就没有作用了，因为半夏它的那个作用点还是比较偏到像水的东西，已经结坨的东西就比较不关系到半夏，已经结坨的痰，什么牵丝的痰，那个什么石膏芒硝比较有用啊，比较不关系到半夏的事情。那这个半夏呢，它对于身体的水分啊，我觉得其实在尝半夏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会让人感觉到半夏的确是很妙，就是为什么我是用舌头的表面去舔它，可是那个刺痛的感觉却是从舌根的里面开始痛出来呢？这中间那个它那个刺激啊，是怎么样绕过我的舌头的肉传进去的呢？就是半夏它到底在我身体里面是怎么走的？就像所以像半夏的药性呢，我就觉得好像是我们从前看的那个很离谱的那个日本漫画里面有一种东西叫消失的魔球，就是什么打棒球的漫画啊，就是你球丢过去之后，它会忽然在那个打击手面前消失，然后呢直接出现在捕手的手套里面，那就甚至更甚的就是捕手都接不到，后面裁判被球打飞掉，就是这种很奇怪的一种漫画才有的现象。可是呢在半夏这个东西哦，它这个通阴阳啊，真的就好像小叮当的任意门一样，它的那个作用的那个位置啊，所谓的宣开滑降，就中国人觉得它好像有开有滑有降，怎么讲呢？就是你一旦吃了这个药，原来堵在这里的水哦，就忽然之间跑到下面去了，它怎么走的不知道啊，就是好像有什么，就是说它 有人形容半夏说它好像一种类似肥皂的东西，他说半夏的药性好像是一种肥皂，就是它好像在你这个地方的水你半夏吃进来，它会有一种能力让你的身体把那个水吸收，然后在别的地方把那水排出来，就是它中间怎么走的不知道，但是它就是能够动用到这个动用到这身体一个莫名的这个水的这个捷径，但是那个捷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在临床上如果是治呕的话有痰饮又加上呕，那张仲景的方里面常常是用半夏跟生姜一起用，那如果这个人痰饮又呕还加上晕眩的话，那张仲景可能会加一味茯苓下去，就是其实有一些药是对着一些主症的，同学姑且听一听，日后读伤寒论会越来越熟悉这些相对关系。那这个半夏呢，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把身体里面痰饮啊丢掉的这个作用啊，这是它的这个通阴阳的这个很神妙的一个效果的另外一面。那这个痰饮呢啊，半夏来处理痰饮这个事情，我们又可以跟另外一个系统的治疗痰饮的药来相提并论。比如说呀，像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有一个大家可能都常常听到的方，叫做苓桂竹甘汤，治疗晕眩啊。那苓桂竹甘汤里面就没有半夏呀，对不对？它也是痰饮阻在中焦，可是为什么它没有半夏呢？其实大概的分野，我现在要说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分野啊，就是一个大约的分野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呀，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有痰饮，是因为你的身体啊消化机能比较弱，所以这个痰饮是因为你的身体一直不够好，没有办法好好的消化吸收这些水，乃至于累积出来的。那这个痰饮的根本其实是你的消化机能太虚弱，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要用茯苓啦、白术啦，增强你身体的吸水功能，对不对？然后这样才是一个治本的做法。所以由一个消化机能的衰弱而变成有痰饮的，那可能比较会用茯苓、白术，然后茯苓白术吸进去的水它身体其实还可以再利用的，对不对？就比如说像是帮助身体这个水吸收然后再运用这个水循环的方，包括桂枝去桂加苓竹汤啦，或者是五苓散啦，或者是真武汤啦，那这些方剂里面都不用有半夏，对不对？那相对来讲呢，会用到半夏的方呢，那个水就好像是一时多出来的，你回收来也来不及利用了，那个水干脆就丢掉就算了，我们不要回收来利用，那就会用半夏，这样懂吗？就是多身体在这个状况下已经没有多余的心力啊，去回收那个水来利用，就觉得那个水就是丢掉就算了，那样的话就用半夏就可以了。所以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呢，往往可以看到一个通则啊，就是凡是口渴的人就不用半夏，因为口渴的人他的身体其实还是缺水的嘛，那用了半夏就会把这个水再丢掉，就对体质上不合，就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所以呢，同样是去痰饮的药啊，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口渴的人是不用半夏的，那只有一个例外，而那个例外严格来讲也不叫做例外，就是有一个方剂叫做温经汤，里面有在金匮要略里面有用到半夏，可是金匮要略的温经汤它也不是说渴，而是说嘴唇干，嘴唇干其实不等于渴哦，就是因为嘴唇干它的所属的身体区块跟口渴所属的区块是不一样的。那到我们现在用的这本课本桂林古本的话呀，是桂林古本的温经汤根本就没有放半夏了，所以就完全没有犯规的出现了啊。那我刚刚讲到说生半夏啊要洗过才好用嘛啊，这是一点。那我现在要反过来说，如果用熟半夏要不要洗啊？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从药局买回来熟半夏，除非你是已经对这家药局的半夏已经很有经验，觉得说味道没有错，不然的话我们一般药局买回来的熟半夏其实也要洗的。因为熟半夏往往他们会用那种明矾水泡过，所以它那个煮出来的汤会有一股矾水的味道，那所以没办法，只好就是说熟半夏买回来要下锅以前呢，也放在一碗热水里面搅一搅，然后放半个钟头把水倒掉再用啊，就是 手办下买回来，以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最好是就是要这个洗过才比较好，不然的话吃了那个明矾的味道，有些人会反胃啊。明明是治呕吐的药，反而吃了之后让人更反胃，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至于说，如果同学要问我说，那半夏到底要煮多久比较不毒啊？其实半夏的话比附子好解决。附子的话，如果你用的多的话，你汤最好煮一个小时以上啊。我说过，上次教附子有讲过，如果你那个汤水的量多到附子可以游泳的话，就可以短一点；如果附子游不动的话，就要煮很久啊。这是上次讲附子的时候讲过的啊。那这个半夏的话，就是你一般汤剂一般煎煮的时间就够了啊。它就算你用全身的半夏丢下去也没有关系。怎么讲呢？就是张仲景是比较乖了，半夏要把那层滑滑的东西洗掉啊。但是其实我比张仲景还要懒，就是如果我是煮一个汤剂，确定这个汤剂要煮很久的，比如说小柴胡汤要煮很久，因为它要十碗水以上的水煮到六碗，然后捞渣再煮成三碗，就是确定煮很久。然后小柴胡汤里面也有姜，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小柴胡汤我煮一锅差不多要煮两个钟头哦。那半夏的毒性又煮的久又有姜，那半夏的毒性就确定不会成问题了。所以我如果再煮小柴胡汤，我就直接生半夏丢下去，我连洗都不洗了。那但是整颗生半夏丢下去的话呢，你就可以不洗的半夏，你就可以只用张仲景说的量的一半。如果张仲景说的是半升，就是半碗的话，那你就可以只用四分之一碗，因为它那个不洗掉的部分还是蛮强的。所以同学大家知道这个比例吗？就是煮得够久而里面又有姜的方子，那你就可以生半夏直接丢，直接丢就只要用到张仲景说的量的一半。那如果你要用家附近买得到只买得到熟半夏的话，那你就至少要放张仲景说的一倍啊。那其实啊，我们煮一锅什么什么青龙汤、柴胡汤啊，什么葛根家半夏汤，你拿一个饭碗说给我半碗半夏，人家尿局已经会变脸了。那现在还要再 double 一下，跟他讲说我要一整碗的半夏去煮一锅汤，那药局肯不肯卖给你都成问题了啊。就是要看你跟他的交情如何了。我觉得我从前给助教开药单的时候，助教就被药局打过回票啊，就是说这是谁开的，这是谁要喝的，这是煮几次的啊，就是会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仲景方其实照那个换算来做的话，其实蛮大包的啊。那这个是关于半夏啊，它的用量跟泡制。那当然其实我们中国历代讲到半夏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泡制法啦，什么青半夏啦、法半夏啦、姜半夏啦，各种说法都有。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学的是张仲景的药法，而张仲景的药法就是用生半夏会比较有效，用制过的半夏比较没效，所以我们现在那么多种的半夏的泡制法其实不太需要去探讨了，就是分个生熟就好了。那我这边拿来的标本就是一片一片的。那还有一种店里面卖的半夏是看起来啊、哦、是圆圆的，但是整个炸成焦黄焦黄的，那也是另外一个制法这样子啊。就是可能我们在买制半夏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不同长相的制半夏，那同学也不要太紧张，反正就用用看嘛啊。如果同学用熟了，就会知道说半夏大概要放多少了。那这个那我们知道半夏对于身体的这个水分啊，这种多余的水有这样子的作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神农本草经的主治。他说治这个伤寒寒热啊，这个伤寒的方剂里面用到半夏，我想比较代表性的啊，可能是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吧。就是因为小柴胡汤症啊，它的病位比较聚集在人体的所谓的三焦区块，也就是如果从有形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人的淋巴了。那这个人的淋巴这个部分啊，你用柴胡去疏导它的时候，它同时会在方剂里面放半夏，那这半夏可以加速这个淋巴的这个清掉，把这些不要的脏水把它抽掉啊，把它应该说代谢掉吧。所以呢， 这个治疗往来寒热很有用的啊，所以感冒的话是会用到的。那心下煎啊，感冒造成的心下煎或者单纯的心下煎，其实多多少少都会用到半夏的。像张仲景在后面呢，有一个方子是，有一些方子是治疗心下脾的。我们都说古时候说心下就是我们胃的地方嘛啊，那这个胃的地方呢，觉得闷闷胀胀的，其实往往就是胃里面有太多的水代谢不掉，或者是胃的组织里面有水肿的现象。那这个东西的话，像仲景的这种泻心汤啊，好几个方里面都有半夏的。那放了半夏以后，就可以把这些水代谢掉，就可以处理到这个胃胀。所以呢，这个啊也是半夏的一个功用。那另外呢，说是这个下气啊，让气能够下去。神农本草经其实有一些药物啊，它是治疗的是上气，治疗上气的那些药啊，比较是偏重于这个人是不是气有往上冲。往上冲的状况往往在人体有一个情况是发生成咳嗽，对不对？像我们人咳嗽咳逆就是一个气往上冲的现象。那像五味子啦、肉桂啦、射干啦、圆花啦、杏仁啦，它都是主上气，就是让人的气能够沉下去的药。那另外还有一个药也是主上气的，就是菖蒲。那菖蒲比较特别一点，菖蒲是能够让心的区块的能量打到下焦去啊，就是它能够让心的能量、心阳能够打到肾那么远啊，那就是菖蒲的功用。那这些是主上气的药，那半夏的这个主下气的药就不